青春仿佛因我爱你开始，但却令我看破爱这个情，是你幻想失忆，便是我扭转命数的事。只因当失忆症化作加深，没记住我，但却另有更新密运。像狐狸精般，并未允许我步近。和回忆的余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却又记住移情别爱的命运。无回忆的男人，就算走眼与门边，抱抱我不过分。吻下来，豁出去，这吻如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断嘴。再回头你不去，如曾经不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怕爱会终止，但我大概上世做过太多坏事，能从头开始，跪在教堂说愿意。娱乐行的人影仍在继续犯面，我在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准卫星没探测出我满意，与再见不再见。你下来，我出去，刚再回也心虚。我还记得要天上断嘴，吻下来，豁出去，从前多么登对，你何以双眼好像流泪。每年这天记得要流泪。 佢呢个歌咧系走过的地方。 相恋的小村庄，湖水泛蓝香，谁在梦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脚步轻响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过青窗，一道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，牡丹江花了几颗蓝小鱼儿，风上船他们不稀罕，老月亮张望不星光，一夜夜下酒喝一碗家乡，牡丹江花了几颗蓝小虾米，风靠岸灿烂没空装，老月亮张望不星光， 我总在你身边。

地方，我就骄傲地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家乡。 陪我到天荒地老。爱我一生一世好不好，别让梦醒得太早。如果真情和誓言都不再重要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寻找。爱我一生一世 访天下，访点 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0点整。 访天下， 访天下。